我哋今晚咧就繼續講，由第四行開始，第六頁第四行開始，伏至廟外，菩薩成就四法，臨命終時先佛現前。嗱，咁啊呢段經文咧就係廟外童女啊，在十個問題之中，我哋講咗九個。咁啊，頭先所念呢一段經文屬於咧係最後一個，即係第十個問題。就是说我们怎样啊才得到临命终的时候见佛闻法。那这个问题对一般不信佛的人来讲呢，当然就不成问题，他真的不信佛。究竟将来走的时候怎样走，需要什么帮他，可以说他也是莫名其妙，绝对不会有这个问题发生。那么妙慧同你的慈悲呢，就是为我们那些末世众生，可以只是我们学佛的人，即是佛弟子。佛弟子都希望大家都知道的，希望将来走的时候不要走得那么辛苦，因为身无定苦，心不贪恋，意不颠倒，如有时定，佛及正众走得那么长，来迎接我一念之间生极乐国。这个问题呢，应该一般佛弟子，包括在家出家男众女众，都希望能够得到这些这样的情况的。但是希望是一件事，是不是真正能够达到临命终时佛现前，以及呢亲闻佛之法，令我们往生西方呢，他一定要做一番功夫，不是说口讲下希望可以达到，一定要做一番修持的功夫，那么才就可以有这样的希望。那么修持什么呢？当然妙慧童女就不讲了，只是提出这个问题，就由佛才是答复。因此这句话呢，佛妙慧啊，由于你所问，一个学佛的人怎样可以得到临命终时啊于佛面前就为他说法，得到往生。所以家佛呢就答复他了，伏至廟外，伏于上来十个问题中九个都讲完了。家下呢就廟外啊，就是讲的第十个你所问的问题。那这个问题如果你想达到真的能够实现的话呢，就要成就四法，要成就啦，有四种的方法，即是你修这四种的方法呢，才是在临命终时就诸佛现前啊，即是将要命终断你的时候，如果我讲出这四个办法告诉你，你能够依这四个办法的修持呢，肯不得是希望肯有这样的机会，在你临命终时诸佛得到现前是随手接引你往生了。咁啊，何等就为四咧？记佛话行菩萨道嘅人，要成就四法，先系得到临命终时诸佛现前。何等为四啊？呢个系问号嚟噶。咁既然讲话四种法，边四种法咧？咁啊，下边就讲出啊，佢一者就他有所求，就施令满足啊。嗱，他有所求，他就个对方。自己看到哪一个人，即是自己的对方，就是他啦。有所求，就是我们众生呢，都不是说个个呢真的是满足，或者呢随心所欲的，你想什么就有什么，不是个个都有这样的福利。当然有些啦，俗语话招众上晚吉晚，很需要人家是帮他的。所以说他有所求，即是有病想求这个医药，或者他生活上有问题，那你就帮助去解决这个生活，或者他有种某一种事情他个人的力量做不到，他求你呢，你帮助他能够做得到满他所求，那就叫做他有所求，就是施令满足啊。我就帮他了，他没有医药，我们帮他医药，就是布施他的医药。他生活成问题，我们就 幫助佢，或者俾金錢佢，或者咧買呢個糧食咧去俾佢，咁令到佢得到咧係一日兩餐又好，三餐到滿足，唔會挨饑抵餓。咁啊，真係由布施咧令到佢得到滿足嘅。嗱，咁啊，布施就是個佛咧行菩薩道，教化眾生其中一種個方法。所以六道法之中，以布施就为首啊。嗱，咁啊，四十法之中，所谓布施爱与利行同事，咁啊，亦都以布施为首。嗱，咁啊，可见佛法里边咧，行呢个布施呢一法啊，如果我哋做得好嘅话咧，就真系同众生结到好多嘅善缘。亦即可以講結到好多嘅人緣啊！嗱，你人緣廣結，你將來生生世世做起事嚟咧，咁啊一定就唔會孤立，有好多人咧都會發心咧，係幫你去滿足你所要做嘅事。咁呢個咧就係布施啊，一種咧係最大嘅好嘅效果。所以我哋每一個法會啊，如果有人家幫手啊，擺台擺凳啊，或者咧係啊煲粥啊，或者煲糖水啊，或者買其他物品結緣啊，咁令到大眾聽經嘅人咧，咁啊人人都發起充滿，唔單話得聞佛法啦，咁啊亦都啦嚇得到聽完經之後咧，或者有粥食，或者有糖水飲，大家都解除啊。聽經以後所需要的茶水或者飲食，這個都是結很大的善緣。如果你有能力，最好連材料都買埋啦。咁啊，即使你沒有能力，你咪由人買材料，你發心去做啊。嗱，咁呢個都是一件咧好大的功德，是一個很大的善緣。所以我哋凡是信佛的人咧，對於個布施呢一番咧，唔多唔少都應該會收持到噶啦。有能力我咪共眾啦，就算我冇能力共眾，我可以出力啊，幫呢個共眾嘅人去做事，令佢共眾呢一點善心布施咧，啊得到滿足成就，咁都係屬於咧由布施呢個力量咧，可以滿足呢個財布施所需要嘅。所以學佛的人啊，對於這個布施這一番呢，是一定要修，尤其是修福的。如果你不行這個布施的話，你的福呢不會很大。你一定呢要將自己辛苦得來的財物，或者呢精神旺健的人，我出力，那麼財力或者是力量，令到呢个发心布施嘅人咧吓，得到成就佢呢个布施，所以话施以令就满足啊！嗱，我哋教主释迦牟尼佛多生多世行菩萨道啊，佢尽量咧系布施嘅，唔单话布施呢个财物啦，乃至到布施佢呢个身里边咧，所谓血肉骨髓，佢都布施。乃至个身外嘅财物咧，妻子啊、国城啊，咁啊一切一切，佢都能布施啊！乃至见到有几只挨肚饿嘅老虎将佢饿死啦，佢用呢啲竹签啊，刺出自己身上嘅血，流到呢个老虎嘅嘴里边咧，俾佢哋饮。嗱，呢啲都系发好大嘅心咧，先就可以咧做到呢个布施啦。咁啊，布施圆满啊，就叫做道彼岸啦。所谓施波罗蜜，或者佢就檀罗波罗蜜，即系布施圆满，布施能到彼岸啦。嗱，咁啊，点解他有所求，施令满足，就可以感到我哋临命终时啊，得到诸佛现前为我哋说法，接引我哋咧？因为十方诸佛出世。凡是讲到度众生这方面呢，这个布施一法都很重要的。即使佛 佢未必一定以才以力布施，但系佛出世成道之后咧，佢到处为众生随机说法。嗱，咁啊，说法就用法嚟到布施，令到众生依法修行咧，能够得到断烦恼、了生死、正出世解脱。呢啲都系属于呢个用法嚟到布施，令到众生啊得到咧系求法解脱断烦恼嗰种嘅目的。嗱，咁啊，佛既然系出世度众生，都系以法嚟布施，行呢个布施一法。我哋做一个佛弟子，假如我哋在在处处烦恼对方他有所求嗰阵时啊，我哋施令佢满足嘅话咧，我哋呢一种嘅动作，呢一种嘅慈悲，呢一种嘅行为啊，系符合佛咧出世度众生行法施呢一种嘅慈悲心。既然符合嘅慈悲心啦，所以我哋咧就与佛心系相应啦，因此就可以感到咧，我哋临命终时可以诸佛现前为我哋说法，接引我哋往生。所以为一者，他有所求，系施令满足；佢二者就是、于诸善法系心生信解，于诸善法。善法就凡系唔系做恶嘅，唔系做嗰啲唔正常嘅行为嘅事，都系叫做善法啦。例如我哋多做啲福利社会嘅事，帮助嗰啲有需要嘅人，例如嗰啲孤儿啊，或者嗰啲寡妇啊，或者嗰啲老人无所依靠噶，咁我哋尽量咧令到佢哋啊。咁啊，得到有所寄托，唔会流离失所，唔会为生活啊而去做出其他唔正常嘅事。咁啊，呢种咧都系属于一种修善法啦。嗱，咁如果从呢个出世法嚟讲咧，佢就皈依三宝啊，啊受持五戒啊，行十善法啊，八关斋戒啊。乃至再進一步，佢發心出家，受持出家嘅三壇大戒，無論男眾出家、女眾出家，都成就佢。嗱，咁啊呢種咧叫做善法啊。所謂諸者就多咁嘅意思，唔係一種。嗱，例如你想得到正出世阿羅漢果，你就修呢個苦集滅道三十七道品之法。或者你想得到忠誠的圓覺闢之佛位呢，你們亦順觀察十二因緣。你想行菩薩道呢，你就修六道法，所謂布施、持戒、忍辱、精進、持定、智慧啊。以這六種法就是度了這個貪貪，度了這個犯戒，度了這個懈怠，度了這個親恨，度了這個散念，度了這個愚痴，用六种善法度了六种的弊病、毛病，所以能叫做六道法，都是属于这个善法。如果你想成佛，就要观万法为心，一切法即心自性，离心之外无法可得。这些都是属于修这个善法，是属于信解这个善法，就可以得到你五戒得人身，修呢个四谛法正阿罗汉果，修亦顺十二因缘法正出世嘅中正嘅辟支佛果，修六道断六弊啊，可以成就呢个菩萨道，能够啊观万法为心，佛性明等嘅就可以成佛啦。嗱，咁呢啲都系啊，对于呢个善法。是心生信解，绝对呢不是对这些事法呢是有所怀疑。其中这个心生用信解都很重要的。信就是我们修一切法，做一切事，首先都要有个信心啊。所以例如世间上很多人对某种事或者有所挫折，好像就很气馁了。 咁我哋勸佢：，啊，你唔好氣餒啊，啊，俾啲信心自己啦嘛。呢次失敗唔成功啫，咁啊仲有下次噶，要俾啲信心自己，唔好氣餒啊，唔好因為少少個挫折咧，就好似打退堂鼓，成個人冇曬精神，垂頭喪氣。无之必要啊，机会仲大把，你最紧要有个信心。你世俗人都系咁样以呢个信字啊，劝嗰啲所谓咧一时挫折睇唔开嘅人，都去帮助佢，要佢俾啲信心自己。何况我哋学佛嘅人咧，所以十一善法之中就系以信心就为首啊，三祖。做呢个信心明，马明菩萨做呢个大乘起信论，起信啊嘛，乃至楞严经五十五位真菩提老啊，其中第一位就系十信为十种嘅信心，所以呢个信字咧系我哋一个学佛嘅弟子啊，系好认真咁啦，要一定咧对佛法唔好有半点嘅怀疑。只能够话或者其他太深，我学唔到，只系自己嘅业障，自己嘅智慧唔够啫，就唔系话佛法唔好，心唔起嘅信心啊。好似我哋冇大读过大学，啊冇攞过博士啊，咁啊当然我哋望于呢个大学之门啊，好深啊，我哋都冇机会进入去。呢、这个咧唔系话大学唔好，而系你自己冇咁嘅能力。冇咁嘅本能，冇咁嘅智慧啦，考上去读，唔关大学唔好，所以我对佛法都系一样啊！你一定咧要生一种咧深深嘅信，由信先至能够解啊！所以《花严经》里边讲呢个信为道源功德母啊，能够长养一切诸善法，有信心。才可以入佛法的大门，如果没有信心呢，就不可以进入佛法的大门。那么加第二种是于诸事法心生信解，那么为什么就可以得到临命终时是诸佛现前呢？因为佛出世就是修一切事法而得以成佛，亦都以过来人的身份啊，将所修所证的善法呢，是为诸众生演说，令众生呢得以呢是度脱个烦恼生死。那么佛出世啊，既然以善法度众生，愿一切众生对佛法心生信解。那么如果我哋呢个学佛的人啊，真真正正同佛一样，是与诸事法将自己所学去化度为一切众生结缘，咁啊愿一切众生对事法佛法心生信解，咁啊呢一种嘅动作行为，完全咧系与佛咧嗰种嘅慈悲咧相配合。啊，既然我哋嘅心理，要有所动作，都与佛的慈悲是相吻合啦。所以我就做到最后呢，临命终时就得到一张好的果报啦，就感到诸佛现前为我哋说法，随手接引我哋，所谓二者于之善法是心生信解。第三者于诸菩萨就施庄严具。诸菩萨就是说菩萨不止一位两位，一尊两尊，例如我们通常讲的四大名山就是四大菩萨，九华山是地藏菩萨的道场，五台山是文殊菩萨的道场，普陀山是观音菩萨的道场，峨眉山是普贤菩萨的道场，那么这四尊大菩萨代表这个悲智圆行，是佛教徒里面是人所共识，是人所共知的大菩萨，亦可以说老菩萨，亦可以说古佛再来的所谓前辈菩萨。 嗱咁啊，除咗呢啲大菩萨之外咧，仲有好多嗰啲初发心个菩萨噶、哦。总之，我哋发心为大众服务，满足众生嘅要求，能令众生啊生个欢喜心，呢啲都系属于行菩萨道嘅。加埋施庄严具咧，在佛法嚟讲，就系离开咧。所谓呢个四时供养，饮食啊、衣服啊、衣药啊、卧具啊，总离唔开呢四种嘅供养。要有呢四种嘅供养啊，先就可以令呢个初心菩萨呢，呢个道心系增长，能够依照呢个佛法咧去修持。因为初心菩萨就唔同嗰啲老菩萨。老菩萨已经得到解脱，深入禅定，可以以呢个禅悦为色。但系嗰啲初发心个菩萨咧，佢虽然佢希望啊，但系有心无力，佢未曾到呢个境界，仍然离唔开咧呢个衣食啊，或者稍微有啲少少嘅病痛咧，都仲系离唔开呢个医药。咁啊，因此我哋。做呢个佛法个扶持者，如果我哋扶持佛法，扶持呢个修道人，对于嗰啲初发心个菩萨咧，我哋布施俾佢呢个庄严具，咁啊令到呢个初发心个菩萨咧，医都得到解脱，有病医药又得到解脱。咁啊，令佢啦有咗好多嘅助缘，咁啊帮助佢修行，帮助佢用功办道，所以亦都系符合咧佛嗰种嘅慈悲心、制度众生嘅心啊。嗱，咁啊有如是嘅因咧，所以我哋果上先就可以临命终时。得到诸佛现前为佢说法随手之人啦、啊，四者借于三宝所勤修供养，三宝就是佛、法、僧三宝。点解呢三种称为佢做宝呢？系稀有难得，亦都咧系难逢难遇啊！咁啊，即使有三宝在世。或者我哋未曾得到呢个人生堕落，三宝出世，我哋都冇机会咧去亲近。所以呢三种咧，称为叫做宝，对世间嚟讲系好重要嘅。嗱，佛宝，因为佢两足具，两足都好尊，即系福足、慧足、福德智慧两种都圆满具足。咁所以我哋皈依佛咧，佢够资格做我哋嘅师傅，够资格咧做我哋嘅长辈，所以我哋三皈依咧，第一就系皈依佛嘅两足尊啊，嗱第二就系皈依法就离欲尊，法就系佛所说嘅教法，包括大乘法、小乘法、人天法，唔论系人天法。大乘法、小乘法，我哋随修一种都系好嘅，都系可以助长我哋嘅善根啊！我哋依佢所说嘅教法嘅修行，可以离我哋心中呢个贪欲，可以降服我哋心中呢个欲爱，可以啦吓、啊，停止我哋心中呢个妄想，追求呢个欲境。好似乜咧？好似嗰啲水啊，能够洗净我哋一切嗰啲污糟邋遢嘅用具器皿，例如啲衫邋遢啦，例如天热，日日都要换衫制嘅，出汗，嗰啲衫有寒气，咁日日都要洗衫。嗱，我哋每日食两餐饭，食完嗰啲碗碗碟碟台啊，都要洗，都要抹，呢啲都离唔开呢个水啊。冇水啦，我哋点样洗干净嗰啲器具？点样抹干净啲台灯呢？所以水就有洗净呢个污糟邋遢嘅功能，亦都可以作为我哋饮料中之一种。我哋每一个人每日都要饮水嘅， 看他喝多少就當然各色其色啦。不論你喝多喝少一定要喝水，沒有水是不可以活命的。而且水有洗淨一切器皿的功能，就譬如佛法能夠洗淨我們這個貪著，我們依法修行能夠清淨我們自己的妄想心田。因此說他們歸依法就是離欲專，能離我們心中的欲念，最尊就是這個最尊貴是最好的，唯有佛法才可以洗了我們心中的煩惱，洗盡我們這個心中的愛慾，洗盡我們心中的固執。若無佛法，我們心中的固執、心中的貪念、心中的追求、心中的慾望呢，是無法子得以解決。所以法呢，就是最尊、就最高、最無上啊，如同這個水有洗淨器皿的功能，法是可以有洗我們自心那些污糟邋遢的貪嗔痴慢疑我見嫉妒共高種種的無明煩惱。所以歸依法呢，就是離欲專了。歸依生呢，就叫做眾中專。在人世之中，生就是屬於呢全持佛法的人，他的目的就是弘揚佛法，他的目的就是主持佛法，最重要還是弘揚佛法。如果做出家人不弘揚佛法的話呢，是難以報恩的。所以古德講過，縱使頂戴八千劫，身為藏座普遍大千，若不如法度众生呢，都不竟无能报恩者啊。要出家人不弘扬佛法，不自己修持佛法呢，就难以报佛个心恩啊。咁由于出家者是主持佛法，是弘扬佛法，因此呢个出家人呢，向呢个大众之中啊，是最高是最尊，所以歸依生呢，在大眾之中是最尊，就歸三寶呢都是最好的，這樣啦。那麼三寶其實在這個世間裏面呢，都不是說處處有三寶，很多地方沒有佛法的，相信不用解釋，你打一個地圖，這個世界的地圖，你說有多少個國家是有佛法的呢？我們在這個亞洲算是好些，好像是泰國啊和緬甸啊，舊時的印支三聯邦啊，包括 Vietnam、Cambodia、Laos 那些這樣的地方呢，都是信佛法的。那麼台灣啊、星馬、香港啊、澳門啊，那麼也都有很多人信佛法，很多人歸依佛法，依佛法修行，以這個人生去修啊，是一件很難得的事。所以說人生難得今已得啊，佛法難聞都今已聞。既然人生難得已經得到，佛法難聞已經聽聞了，如果還不修持，不於這個佛法中了生死呢，就空過自己一生，實在不值得了。所以說此生如果不向今生道，就更向何生是道此生呢？咁啊，三寶就好難得啊！嗱，我哋放言口開壇登座冇幾耐啊，佢就念一首咧，係歸依三寶文。嗱，呢篇文指嘅就係為呢個亡者，為呢個孤魂同佢説嘅。只聽咗之後啊，是誠心誠意的咁啊，歸三寶。佢話負三寶者，係千生都罕遇，係萬劫都難逢。咁啊，既然千生罕遇，你遇到啦；萬劫難逢，你逢到啦。咁啊，點咧？所以歸依者啊，係福增無量。如果禮念者咧， 是滅行河沙的罪啊。咁三寶的好處譬如咩？譬如靈丹妙藥，療百病以消除。個若要肯至誠心啊，求三寶咧，係無求而不應啊。因此佢拍一下呢個苦尺，咁啊，所謂道明明長夜中，三寶就為我哋個燈，做我哋個蠟燭照我哋啊。滔滔苦海內，係三寶就為周行啊。如果炎炎大火呢個火宅中咧，三寶就為雨宅，即係落雨潤宅我哋啊。知道我哋呢個心中個煩惱慾火咧係消除，咁你話三寶個功德啊係何等嘅微妙？三寶對我哋何等嘅慈悲咧？所以我哋咧於呢個三寶之所啊，凡有三寶嘅地方，我哋要勤修供養。嗱，咁我哋勤修供養即係勤力去修持。於呢三寶中去修持，仲要供養三寶。嗱，咁呢個供養三寶咧，我就可以分為兩種，一種係用財布施啦，例如我哋佛堂，或者買啲花、買啲果，或者買啲油點油燈，呢啲係屬於咧係供養三寶，或者某一個道場咁咪建好啦，我哋咧同佢幫佢做佛像，幫佢請啲藏經。咁啊，供養當時咧，響呢個廟住個出家人，咁就係供養三寶啦。嗱，咁啊，其次個供養咧，就係講我哋所謂服從、誠信三寶，依三寶呢個開示去修行咧，呢個人叫做真正啊最好嘅供養啦。就好似話我哋世俗人。對於呢個長輩，例如父母啊、外父外母、阿叔啊、伯呢啲咁嘅前輩長輩，除咗用呢個財物，即係買啲嘢啊俾佢食啊，或者帶佢食餐飯啊，等我開心下，大家一家團聚啊，最緊要聽嗰啲長輩嘅教訓。所謂家有一老，就如有一寶啊。这个宝呢不是代表钻石黄金给你的宝你，而是给你这个人生几十年各种的经验来到教这个晚辈教他的仔孙。那如果那仔孙肯听这个长辈一生人所经历的人生的经验去处世做人呢，那么这个子孙是失衡而不呢抗拒，那这个真正的好子孙是最好的供养给他自己这个长辈。我就学佛做佛弟子都是一样，我们依这个三宝的教导，依这个三宝所讲这个修行的方程式去修行，如法的用功办道呢，那么这一个就真正呢是最好的供养三宝了。那现在依三宝所就要勤修供养，因为三宝可以用整个佛法所讲的是三宝的道理。我们对三宝所讲所开示去勤修来的供养去修学，你说是不是对佛来讲一种最好的感应呢？佛出世都是以三宝化度众生，我哋依三宝嘅行持，真系咧系符合佛嗰种嘅慈悲心意啊！亦都系一个最好嘅佛弟子，最好一个佛嘅子子孙孙啊！嗱，咁我哋因中能够依佛所讲嘅三宝嘅修持，妙契佛心，以此嘅因地咧，咁你将来就可以感到临命终时。身无病苦啊，得到诸佛妙前接引，是往生净土啦。咁啊，以上呢四种办法咧，我哋真正系做得到嘅话咧，咁啊的而且确可以临命终时就诸佛现前啦。各位以时世尊，就如说偈言， 他有所求就令满足，信解心法，舍嫌具，三宝福田就勤供养，临命终时就佛现前。这个就继续从众，就是将长行文所讲过的道理啊，咁啊用啲偈颂咧，系简简单单咧，再讲一次。咁啊，点解咁繁复啊？就是、有啲咧嚟得迟嘅人，即、就、系、是、我哋够钟就讲开始讲啦。或者有啲人交通即系冇咁通畅啦、啊，塞车即系话，咁佢赶唔到，迟到几分钟，变咗个几分钟个道理，佢咪听唔到咧？或者有啲突然间出门上个厅经，突然间发生有事，一个电话来，或者叔婆有病啊，或者阿伯有咩问题啊，好需要佢帮手，佢咪唔嚟得咧，就来迟咗咯。嗱，咁啊佛就好慈悲嘅，为咗呢啲赶唔上来得迟嘅人，用几多分钟，咁呢几分钟佢就冇听到所讲嘅道理咯，所以佛咧就慈悲。将呢个长学文所讲过嗰啲详细嘅道理咧，用简单嘅文字以计诵嘅方式啊，嚟到咧重复一次，令呢啲迟到嘅人咧未曾听到完全啊，用呢个简单嘅方式佢听咗之后咧，都使佢做一个圆满嘅功德。所以话以时世尊嘅意思，既然咧以时即系正当上文。这个长行文讲完了，就在那个时候呢，世尊佛呢就是慈悲那些呢稍微来得迟的人，不听得十足，不听得完，有所欠缺，所以他用这个计诵的方式呢，和他们呢重复讲这个疑说，继而呢就说这个计诵，他说他有所求就令满足，这个就是从众啊，所谓一者他有所求就施令满足，信解心法就舍嫌具。嗱，呢一句经文咧就系从众两种啦，就系从众二者于诸事法心生信解，用三者于诸菩萨系施庄严具，系从众呢两个问题。个临命终时就佛以前啦。这个就是从众呢、四者于三宝所就勤修供养。漏了我的眼，我漏了第三句，三宝福田勤供养。这个第三句呢就是从众呢第四个问题，他说于三宝所勤修供养。我们这四个问题做到了，所以临命终时就佛现前啊。当我哋临命终时嘅时候咧，佛就肯定咧系现前为我哋说法，随手接引我哋啦。嗱，咁亦即是话，座上诸位，除非你唔想临命终时佛现前接引你，咁就冇话讲啦，你就唔可以，你就唔需要收呢四个问题嘅办法啦。咁啊，假使如果真正一个弟子，无论出家在家，男个女个，老个嫩嘅。大的世界有钱没钱不富贵贱都好啦，你除非不想，你想临命终时诸佛现前呢，你就以这个四个办法去修，以这四个办法去做，那么肯定临命终时就诸佛现前啦。那以是妙慧童女问法说已的白言，世尊他如佛所说菩萨诸行我当就奉行了。那上文由开始除了简单介绍妙慧童女之外，跟着由童女呢，由妙慧童女就一个一个问题来的问法，由第一、第二、第三，所以我们怎样得到大富大贵，怎样得到长福长寿，怎样得到所谓家庭和睦，不怕流离失所，没有团聚， 一路至到呢个第十个问题，点解临命终时诸佛现前？咁啊，妙慧同呢十个问题之中咧，每一个问题佛都答复佢，你想达到呢啲问题，你就修四个办法。嗱，咁啊，一个问题有四个办法，十个问题加埋啦，咁咪有四十个办法咯。咁啊，即系话如果我哋想满足呢十个问题，能够达到我哋嘅心愿，达到我哋嘅目的嘅话咧，你就真系要依呢四十个办法去行。咁呢四十个办法，亦都系菩萨所应当行。如果简单讲，亦都系佛弟子咧，系应该要实行去做，先至可以能够满足妙慧童女咧所问呢十个问题。嗱，呢十个问题就唔系话妙慧童女咧唔懂，其实妙慧童女咧都系啊所谓古佛在来，系大菩萨示现。他根本就懂到不懂，就懂到加一。那既然他懂到不懂，懂到加一，何以他就问佛呢？不懂就问佛啫。既然他一切都懂了，还为什么问佛呢？我们明白菩萨是最慈悲的，行菩萨道者亦是最慈悲。加他所问的不是说他不懂而问，而是他为我们这些末世的苦恼众生呢而问佛啊。咁啊，等佛咧，在每一个问题里边都答复有四种嘅办法，总数十个问题，有四十个办法。咁啊，由佛亲口咧答复，由佛亲口咧说出嚟。咁啊，我哋众生咧就梗系相信佛嘅说话啦，因为我哋系佛弟子啊嘛，我哋系佛教徒啊嘛，咁我哋系佛弟子、佛教徒。相信佛所讲呢四十个办法啦，我哋依之而修啦，咁啊可以满足自己，亦都可以满足妙慧童女啊，各种嘅大慈大悲嚟到为我哋咯。所以妙慧童女所问咧，唔系佢唔懂而问，系纯粹系为我哋啲末世嘅苦恼众生而问。主要就系希望我哋啲末世嗰啲苦恼众生唔明白嘅人咧。依佛呢四十个法嘅修咧，你就可以长福长寿，你就可以大富大贵，你就可以子子孙孙合家团聚，乃至到最后第十个，可以得到临命终时诸佛现前。如果咁样佢学习，咁样佢修持达到目的嘅话咧，咁啊先至往我哋咧来呢个人世间走一转。有咁好个福利，所谓人生难得今已得啊，佛法难闻足今已闻。如果再不精进用功，在此生道脱嘅话咧，咁你就等到边一生可以道脱咧？有啲话唔紧要，系由我仲系后生啊，系嘛，冇问题，大把时候，唔好话太长命啊，六啊岁普普通通，今日嘅医药发达，老人多啊，都系社会一个负累。我哋唔谈呢个问题就谈，咁我家先就廿零岁仔又啊，或者三十零岁，咁啊六岁都仲有一大截个寿命嘅时间啦，使乜咁快啫？其实咧，人命无常，就过于山水啊！今日虽存，就明日难保啊！所以话与等各国都要勤加精进啊，慎勿懈怠，懒惰睡眠中医。要日夜思心，全念三宝啊！莫以空过，在此生徒设疲劳，变咗将来咧，你堕落啊，冇呢个佛法嘅善根嘅话咧，咁啊后世心悔啊！所以我哋要尽量把握呢个短暂人生几十年嘅时光咧，好好地用点功夫，好好地自己咧修养自己嘅身心，真系保证你有好处噶。咁因此現在啊，妙慧童女十個問題，佢都問咗佛，佛咧亦都咧將十個問題，每一個問題有四個辦法，一共四十個，亦都答覆咗妙慧童女之所問啦。 咁啊，當然我哋呢個眾生咧就得到好大個好處咯、哦。嗱，但係始終個經文咧就係講呢個廟位同類咧各種嘅緣心、各種嘅緣行，所以話以時廟位同類啊，就聞佛説已聞咗佛啦。對於將來佢所問呢十個問題，亦都咧説出答覆佢。每个问题有四个办法可以做到，一共有40个办法，如果能够做到的话呢，这40个问题呢都能够达到你的目的。说白言就世尊，白言呢就问了佛开示之后呢，他们有所感了，他就禀报于佛先识了这个世尊，所以佛经那些文字是很好的。如果你是哪一个人又没有读过书，不是问题，你只在这个佛法里面呢好好地研究一下，读一下佛经呢，你对于我们中国的 Chinese culture 呢，那么一定有帮助。那我们的法师呢，其实都是很多旧的很多小和尚出家的，那么我都是其中之一个，我16岁就出家的了。你说16岁以今日来讲，应该中学都未毕业，有些还是的。那你说中学都未毕业呢，有什么中国文化，懂得多少个中国字，但你有得补救，你不要自暴自弃，好像、没了学问，你有办法，你就好好读下经。经里面的文字，经里面的文化是我们中国一种是最宝贵的文化来的。所以很多那些法师呢，他出家之前没有受过什么教育，但是他出家之后呢，他就会讲经说法，